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难说心中留恋，今宵

奇怪，什么叫情，什么叫爱，鸟儿虫子不许唱，花儿虫子不许开，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，这疯狂的世界，

山呐、啊，蹦啊跳啊，花里那金那金，紫里那那梅花，落呀儿呀，梅那梅花一咕噜啊儿呀，说了一个把呀，到了一个把呀，什么梅花吹喇叭呀，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、啊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利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山上打猎，骑着马。 生迷了我，我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心儿放纵啊，